爱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。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相信

深情，你的依旧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。深情不被依旧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。 九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真的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有最脆弱的灵魂，时间。

因为你出现后划破平静，震撼我已经封闭的心，冰山和雪在溶解。 回到初次的相遇，风在吹，一个人独自美丽，回的天空为何没有表情，你的心生命所剩无几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生命有奇迹。 在旷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， 幸福很远，心却在。 想记忆的相遇，